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收听，我是王卓。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吗？就叫做加速度。加速度顾名思义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速度的变化，而且呢是越来越快的意思。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听到的就是这样的音乐，这样的串烧，加速度串烧。 一段串烧，这就是加速度，这可能是可以做一个样本吧。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那都会是这样的加速度串烧。刚才听到的音乐里面你辨别出了几首呢？马刀舞曲听到了吗？还有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也是在最后的时候出现的这一段，下面要出现的也是在第一中的奥菲欧当中最著名的一段，而且呢我还把在这一段的舞曲当中最快速的这一段节选出来，这就是康康舞曲。那之后呢还会有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还有海顿的小号协奏曲，这些可能也都可以在加速度的串烧里面出现的，来听听。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串烧时间，今天我们的串烧的主题呢就是加速度。无论是刚才听到的海顿的小号协奏曲，还有瓦格纳的女武神的片段，还有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全部都是这种让人觉得有着速度更迭的感觉。那下面呢听到这样的一段串烧，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民乐。中国民乐里面也有加速度的元素，比如金色狂舞，比如阿西跳跃，比如百鸟朝凤。

Când ai noartă răgard, ecă la murta to, toreador, la mur, la murta to. On fait silence, à que se passe-t-il? Plus de cris célestant, le taureau s'élance en bannissant, par des tarifs. Il s'élance, il entre, il frappe, un cheval roule, entraînant un picador. Ah, bravo, parent, hurle la foule. Il vient, et frappa fort en secouant ses banderilles. Plein de fureur, il court, le cirque est plein de sang. On se soude, on franchit les grilles. C'est ton tour maintenant. Allons, on garde, allons, allons, allons. Toréador en garde, toréador, toréador. Et songe bien, oui, songe en combattant, que l'œil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l'amour,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toréador.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la la la la la nera, col cavaliere, col frararo. Amen. qualità, di qualità. 刚才那一段呢，是来自于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当中著名的铁针合唱，可能是一段混声合唱。那在下面我们来聆听到的这一段是女生的合唱，就是《铃鼓在我们手中摇》，是来自于比才当中比才的《卡门》当中的这一段，也是在歌剧演出的时候特别有特色的一段。 Okay.

ich ja stets lustig, heisa, hopsassa.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Weiß mit dem Locken umzugehen und mich aufs Pfeifen zu verstehen. Drum kann ich froh und lustig sein, denn alle Vögel sind ja mein. 耳边的两段都是在歌剧当中非常著名的有着快速节奏的这样的唱段，比如像刚才威尔第特歌剧当中的女人善变，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莫扎特的著名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那今天我们的串烧呢，其实就是一个加速度的主题。那你知道吗，约翰施特劳斯他有一首曲子就叫做加速度。 今天我们的加速度串烧就结束在小约翰施特劳斯他的加速度圆舞曲当中。这也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写的就是一个机器的一个旋转，他是这样的来形容音乐来形容的。那之后呢，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那今天呢，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属于加速度的，是有着快速古典之称的。明天这里继续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